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淀区冰球队的队员刘宗林和他的爸爸分享自己参与到冰球运动当中的故事。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他们的讲述吧。 可能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家长逐渐成熟了，或者逐渐因为看多了比赛，你也能理解一些冰球的文化和理念了。很多我至今我就能看到一些小孩子的家长强调的是孩子要进球 啊， 要多进球，因为小孩的时候大家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经常会一条龙你看着很痛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进球方式就凤毛麟角了。 对，而且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团队比赛当中应该有的这种正常的现象嘛。 对对对，是是是， 啊，所以他们到那边之后可能感受就会更强烈。 对， 那你会有时候觉得就是在那边先开始对于理念上的一些接受也好或者学习也好会觉得不太好接受吗？ 其实也没有吧，因为就那也是同学，他们也会帮助我，就比如我有战术不理解，他们也会就告诉我该怎么做。 另外还有一点，就像刚才你自己也提到的，因为那边的同学们大家的这个身体块头都是肌肉更发达一些，所以是不是也是会刺激到你，或者说让你更重视肌肉的一些训练？ 对，就因为你会被迫的就是加强自己的身体，要不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校队就是每周会有固定就是去健身房的时间，就整个队在一起，有专门教练带，所以这也会帮助我一些。 所以你现在哪怕回国了之后，在国内待的这段时间啊，自己应该也是 会 很重视， 找健身房回去 啊，就是体能的这些训练。 对，因为那个他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以前是就是你让他主动做素质训练，这太难了。这个我记得中考的时候，那引体向上一直做不上去。但是这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很明显的，他叫做健身房。那时候疫情，健身房都没有开，还是找了朋友自己在酒店里的健身房。每天他去刷脸。现在也是有长期的卡，定期自己就去了。 就是任宗林现在已经给自己有一个很合理， 对对对， 很明确的一个规划了啊。 对对对，另外一个确实我觉得也是要提醒，就是其实力量训练不要太早啊。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讲，可能还得感谢他教练董亮啊。我记得小时候他这个人个儿也小，力量也小，我还给他买了哑铃。这个买完哑铃以后挺高兴，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在那儿秀，然后他教练就给我发微信说你要干嘛。我说那小子没劲儿，我就不让他练一练。 太瘦了。 对啊，他说你不想让他长个儿了。这个不能那么早上力量训练。 对 啊，是得把严厉的把我阻止了啊。所以大概初二开始才开始长个儿，就他属于同龄孩子里发育比较晚 一些。 对对对 啊，但是依然没有影响人家宗林长个儿嘛。 对对，但是你就必须承认，可能也跟小时候偷懒有关啊。小时候他的训练力量啊什么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他在参与这项运动时间越长，其实这种收获体现到的方面可能就更多，不仅说是他从身体上，还有说从运动理念上，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宗林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对， 嗯， 包括在一个球队的担当啊。 对， 因为他以前在球队一直是个儿也最小，年龄也最小，这个力量也最小。我老师那时候开玩笑，我说咱在一个球队是人缘挺好，别活得跟个吉祥物似的啊。但是你现在感觉他在球队，无论是校队啊还是什么，他就开始有那种兄长的那种担当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对，队友有争执他会去劝，他就有拦啊。 所以其实给宗林带来的这种收获的确就像是您刚才形容的吧，我觉得应该叫多方面的啊，从内到外的，从身到心的，这些是在 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很多面都会体现出来的。 对，而且是我觉得冰球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在哪儿呢？就是它能够让你实现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种陪伴生长。 嗯， 这个其实可能很多家长不太理解啊。这个就如果没有接触冰球，收音机旁边的这些听众，就是中国的孩子很多活动是在校园进行的。 嗯， 足球也好，篮球也好，羽毛球也好，这个乒乓球也好，对吧？所以他在学校打踢足球、打篮球什么样，我没有见过。 嗯， 但是冰球不一样，冰球永远是在校外的，即便是校队的训练， 嗯， 而且他永远是需要家长陪伴的。 对， 无论是爸爸妈妈，甚至我看到北京的有动用爷爷奶奶的， 对， 甚至我一个球队我都见过他队友二姨的姑娘。 全家总动员啊， 对对对，他是一个全家总动员，包括我们家也曾经让我姐姐带他去哈尔滨参加集训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其实你能够见证的他成长，因为你必须在冰场看他每一场训练， 嗯， 每一场比赛，对吧？可能这个月的比赛就比上个月有很大的提高和变化，这个我觉得过程中确实很痛苦， 嗯， 但是今天翻回头来其实他带给你的也是一种幸福。 嗯，所以就像您说的嘛，在一开始我印象特别深，您说他参与冰球运动给您更多的感受还是很快乐的。 是，应该是这样，就是他参加冰球运动，那么我其实介入的相对比较晚，因为他学滑冰的时候我记得我只去过一次啊， 嗯， 是让我带他上冰，后来我发现这太危险了，他滑得跟个鸭子似的， 嗯， 我滑得也二把刀，万一我摔倒了把他砸着啊， 嗯， 所以那之后他其实学滑冰我就参与的很少，都是他妈妈带他去， 嗯， 啊，终于有一天说他要这个参加集训了。 怎么感觉我们跟验收成果似的， 啊，对， 对这个其实我今天回忆起来我一直觉得是上当了，我记得那年是一个十一， 嗯， 啊，他进到那个后来的球队说这个他这个技术水平还是需要提高的，让他跟了一堆大概平均大两岁左右的孩子去哈尔滨集训啊， 哦， 当时那个十一七天的安排就是妈妈带他去集训，我在北京约了好多朋友打高尔夫球，哦，啊，结果打了第一场半截我就接了电话，他妈妈打说，哎呀我忘了一件事儿，我带你儿子来哈尔滨， 嗯， 忘了带球杆了。 嘿， 就是那时候其实今天想起来那当地买一根不就完了吗， 嗯， 但是那时候不懂啊，觉得哎呀这没带球杆很大一件事儿，我打完球回家洗了澡， 啊， 买张机票空手扛着一根杆就飞哈尔滨了。 嗯 啊，所以一下车那个出租司机是奇怪，没行李啊， 嗯， 我说有啊，这不是啊。本来我到了送了杆儿，我说看一场我就想回家了， 嗯，对， 结果说你来了还不看， 嗯， 就一家三口挤在哈尔滨体育运动学院一个这个标准间里， 嗯， 整整过了七天啊， 哦， 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哎虽然他跟大孩子有差距，但是最后球队所有人都辅助他盼望他进一个球，最后他真进了球， 嗯， 哎这种快乐，哎后来他回了北京参加联赛啊，虽然一开始板凳坐的多， 嗯， 一开始这个整支球队第一次参加联赛都搞不清进攻的方向， 嗯， 但随着球队从第一场输到第二场胜到逐渐越打越顺，那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我看我这一个赛季我能不能参加的所有的比赛，当然没实现啊， 哦， 但是其实就基本上如果有出差的话， 嗯， 我都会尽可能赶周五最晚的航班回来啊， 就为了 对对对 不错过他的这些比赛嘛啊， 对对对 是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可以说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在这项运动当中收获到了很多东西，或者说是要共同成长嘛， 对对对， 就像您刚才说 的，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是最强烈的， 嗯， 啊，当然了就是我也听到很多，因为他刚满十八岁， 嗯， 他有很多队友已经十九了， 嗯， 自己能开车了，我也听到那些家长在抱怨， 嗯， 还不一样了，现在想看场球你得跟人申请，人家还不一定带你去，你还得搭人家车。 宗林能不能跟你跟我们说一说大伯刚才提到了这么多他看到的你一些变化，你自己觉得你在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性格上的这种收获以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就可能会认识一些就获得很多友情吧，算是，就是因为你队友就从小就从八九岁九十岁就开始每周末就每周都待在一起，所以就会 很熟很熟，包括现在就 有那种关系，或者说叫打球时间很长的队友，你们大概得应该 关系 多少年了呀？这 对 基本上应该都叫发小了。 对，六七年、七八年的这种。 对，然后像刚才也提到的嘛，我觉得就是你这种健身的这个意识，其实应该我觉得也叫更专业一些了，因为我们一直说嘛，国外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健身的时候是很重视力量训练的，不过在我们国内大家往往在做健身的时候更多的是用一个运动项目来代替，就比如我参与冰球也好，我参与一个什么游泳也好，跑步也好，但是对于力量训练往往不是特别重视。但因为宗林在国外打球，他有这个身体对抗，就发觉了这个力量训练的重要性，可能在你的这个健身意识里就会更关注说力量训练一定是健身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觉得其实这个同样也是给你植入了一个很科学的健身理念。另外呢，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种友情上的收获，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说到国外一个新的环境去打球的时候，因为你要加入这个队伍嘛，大家一起打球，可能让你和其他人的这种接触啊、交往啊也会更容易一些啊。 对，因为而且在美国他们去在美国上高中，好多朋友就是说就在美国最容易交朋友的就是去玩运动、 啊、对， 不管你打篮球或就打冰球、打橄榄球， 对， 就是你很容易在运动队里就是找到一些就算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吧。 对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慢慢在国内也有这个方向的感觉啊，就大家一起通过运动、 啊、 因为就像刚才爸爸提到的这点，我觉得宗林特别厉害，就是说宗林回国之后自己就可以找到很多打冰球的圈子，不管是年纪长的、年纪幼的，或者说是跟他差不多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出来宗林的这个人际交往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一下子就找到这些可以叫伙伴们了。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是怎么找到这些圈子的？ 就是刚回国那会儿就有也是有个朋友以前队友就问我要不要来打球、 嗯、 然后他就是、 啊、 他也就有一帮朋友约了个局，当时在、 嗯、 其实当时那个冰场就很小，因为当时疫情嘛，然后就一帮人就二十几个人，然后在一个很小的场就在那打三打三 啊， 然后后来就认识了，然后逐渐就越来越多人组织 认识的人， 对，然后开始团局之类的、 啊、 然后后来就开始自己组织、 啊、 就我们几个人就拉个群，然后 找地儿包冰场 啊， 就包括有一些教练什么，他们可以在他们就是工作那个冰场、 嗯、 然后租到冰石，然后我们就可以组织比赛 啊，就慢慢从参与者变成了自己组织、啊、 对 对，包括他们其实现在有时候这个打球的有职业队退下来的、 嗯、 也甚至在役的 啊 是有使馆的外国人、 嗯、 啊，有些水平都很高的， 嗯，可以说是大家叫以球会友了嘛啊，对于宗林来说， 对，算是， 嗯，那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北京的确是有这么一波打冰球的年纪蛮大的老者吧，他们打冰球的时间肯定更长，而且他们也的确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个队伍啊，平时也有固定的时间，你有也跟他们一起打过吗？ 对，当时刚回来那阵儿也有过， 嗯， 就他们别看可能看着年纪都挺大、 嗯、 其实在冰上那也是 健步如飞的， 对 水平还是在那儿摆着呢，可能顶多就是体力上和你们 顶多体能 稍微 速度上稍微会差，但其实就是思想之类的还在， 嗯，跟他们打球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感觉没有差别，就其实冰球你在场上其实就没有时尚的区别，顶多就是体能、 啊、 速度上， 对，也不会说特意想到我的对手是年纪比我大呀、 啊、 或者 可能会稍微就谦让一些 这个上场是一定得嘱咐，因为毕竟岁数比较大了、 嗯、 你撞一下万一伤了、 嗯、 所以还是要在各种身体接触上要做充分的克制 啊，再加上我们宗林现在也是比较会撞嘛，所以的确这些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对，就会一般比较注意身体接触，就能上杆尽量就不上身体的那种、 啊、那有时候可能跟他们在打球之余也会去闲聊嘛啊。 对，有的时候就比如换衣服的时候就会聊天之类的， 嗯，那会听他们讲一些自己打冰球的故事啊，或者说是一些 就是很早以前他就是我之前打球有那个就是他们以前在北大那个湖上就会有组织打比赛什么，然后就听他们在那儿说以前的事 啊， 会觉得他们那样子很好吗？ 就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尤其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打球，到他们现在这个年纪六七十岁的时候还能有这样一群伙伴大家一起约着去打球，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觉得很向往啊。 对感觉以后可能也会这样吧 也是希望自己以后也能有这样。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未来宗林他们肯定是要比就是刚才说的那些长辈们他们的这个参与的人群就更多了，而比宗林小的这些肯定又要更多了。其实能够看到未来的这个参与冰球运动的这个人群的确是不断的在增长的。 对，其实他在美国读的这个学校，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北京籍的师兄里，其实都打球，回来后来辗转还都认识了。 多好呀。 对，然后经常约着一起出去打球啊，甚至打完球还撸个串儿 这个活得很滋润。另外呢，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包括说各个区，尤其以海淀区体育局为主，他们抓这个冰球抓的还是很这个，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这个海淀队人才济济。 是这样啊。 对，然后呢包括你像海淀很多学校十一啊， 101 啊，二十中啊，开始成立校队。 对， 像101的校队也是，高中现在基本就有十几个人了吧。 真的不容易呢。 对对对， 其实这在， 所以我觉得这对北京这个青少冰球像成人的这种延续啊转化呀，其实有很大帮助的。 而且其实就像您提到的嘛，咱们参与冰球十来年的这个时间，其实也是在见证北京冰球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发展。 是。 嗯，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俱乐部啊，他可能更关注是孩子，初学者，然后就是学业不那么重的孩子，因为他的频次高嘛。咱们实话说，商业俱乐部毕竟它是一个商业活动，像他们这一个礼拜打一次啊，还搞不好因为考试去不了的，其实一定不是商业俱乐部最主要的受众，所以就需要学校，需要这个区市各级的这种梯队的建设很重要， 对。所以宗林自己也能够感觉到啊，现在北京打冰球的， 对，现在小孩都挺多的因为就这我回来这一年半嘛，就参加两次他们北京队选拔，我去当助教，就给他们做示范什么的，然后感觉现在打冰球小孩是真的多。然后就以前我们可能就整个北京这整个年龄段也不到100个人， 就像你说的大家里外里基本上也都认识， 对，然后现在就300-400人一个年龄组，然后当时分组一看打名单好几页然后我都懵了，现在打冰球小孩这么多。 其实的确是很好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对，就越来越多的小孩就可以开始打这个， 对，这个师弟师妹们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来，的确也是能够让我们这项运动发展的更好嘛。那也挺想听听宗林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接下来你自己在这个打冰球的这个道路上，刚才你也提到了它已经是你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离不开它了，那在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有想过吗？ 可能就是先坚持打，然后打完校队看大学能不能打一个 club 之类的吧。就不要想什么 D1 D3 因为我觉得那个离我太远了。 那爸爸呢，您跟他有交流过吗？ 其实我一直说，其实我没有特别刻意把冰球上面做一个目标啊，只是说你喜欢，能够兼顾学业的同时，你能够打下去啊。当然说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比如说海淀队啊，包括北京队啊，那么这个能做出一份力，那是最好的啊。所以至于说以后走到哪儿，我觉着随缘吧啊。第一就是别受伤啊。包括我记得我跟他嘱咐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说满18岁可以带半盔了，但是我还是要求你在这个比赛中带全盔啊，因为这确实半盔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嘛。 就是他的安全，他的健康是我们关注的首位啊。 以前呢他不服气，总觉得好像等我成人了带半盔是不是丢人。最近看国家队王晶啊他们几个人也都换着骑士还有带下半部的一些护具的啊，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也平和了 因为孩子大了，有时候他未必能够完全和家长想的是一样的，或者说他自己在参与这个比赛的时候可能他更想要去 带着一些冒险的精神去尝试，可能这些是需要他在这个运动当中不断的去探索的。尤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可能就像宗林刚才自己提到的，他作为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后也会像那些长者一样啊，他们以后步入工作呀，然后在每周末也好，或者说时不常大家一起休息的时候相约着打打球，这可能对于宗林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更舒服的一种生活状态啊。当然最重要的有一点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要面临的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了。当然的确就像最初宗林开始学习冰球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有一天会在自己的家门口去迎接冬奥会的举办啊。所以作为宗林来说，你对于冬奥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嗯，就是虽然就是冬奥那个组他们抽签抽的那个组很死亡但是还是希望能他们取得好成绩 啊、对，就是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 而且对比较自己对跟国际顶尖就是那些国家的差距吧、 对， 可以就是找到一个奋斗的目标， 对，打出精神， 对， 打出水平啊，这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嘛。那宗林爸爸呢，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原本北京冰协的是让他去参加志愿者的、包括北京测试赛的时候他在北京正好也参与了全程，他要回去上学嘛，这个回来再隔离14天是不是能够成型，也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吧，如果不能参与的话，但是我觉得是奥运会毕竟是北京这些或者说是中国爱好冰球这些孩子的一个福音啊、在国内能够举行这么高水平的比赛应该是第一次吧。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很期待的、 对对对，所以过往其实每次我们去美国呀、他们就是都会尽量安排他去看一场 NHL 的现场 现场 或者看一场 KHL 的现场啊。 所以在现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嘛，在家门口来进行的这种比赛，它的不管是规模呀级别也好，的确都是顶级的，能够让更多的人对于冰球运动在现场有这样的了解其实是很好的。 是前几年其实北京办过 NHL 的中国赛， 对， 这个北京或者深圳都办过，包括上海，你鼓励大家更多的进到场地在现场感受这个冰球之后，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爱上冰球啊。 对，相信我觉得通过这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啊，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家庭像您说的通过在现场看比赛也好，哪怕是在电视机前去看，因为毕竟我们现场的确是人数有限嘛，啊，大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到现场去看，但是通过我们自己在家门口举办的这样一场盛会啊，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去对冰雪运动有更深的了解，以及就像您说的爱上它，然后参与它感受它。 对，我觉得享受一个运动不要目的性特别强，对，你充分享受它这个过程中的快乐就可以了啊，就不要有特别强的功利心。 对，当然也像宗林提到的，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挥，毕竟实力的确是和这些强队有差距，所以他们打出更好的精神面貌，其实也是给更多的国人以及给更多这些参与冰球运动的比他们年纪更小的这些孩子们在做一个榜样嘛，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更重要的。那当然我们也就一起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宗林和爸爸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 好，谢谢大家。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李峰。北京冬奥会北欧两项比赛由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组成，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进行，共产生3枚金牌。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是冬奥会上唯一一个只设男子比赛的项目，也是从第一届冬奥会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